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出的江河，江河流流向海，心飞去去哪里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相守护一个你，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，不知如何形容我，只有你让我欢喜，即使在冰天雪地也安全， 做的不对，我只是有些疲惫。 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。 追的温柔，身居一生。

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風が吹いても

间，青山绵延，是娇艳的美人间。春有艳，夏艳，夏季雨成莲，秋天无高原，冬雪迎面，只得将 说你的脸庞。

stars are glowing in my room. They make me feel slightly better.Don't shimmer like they used to when you loved me a long time ago. Come on into my blues. I'm still here waiting for you. 偏偏

住你，这生死真是意，时刻漫长分秒都我看不见你，却偏偏伤心也是你是独立，斗转犹豫不起， 辗转而成一张

small hotel. Where you creep inside a little shell. We'll thank the small hotel. Together, together, together.

在繁华落空时， 我曾小心在孤独横行偏轨的季节，避开几缕夜车沿夕光翻阅，避开眼底枯木在心中炸裂，我也小心翼翼得过一些，得过情人度日留枕边不缺，得过悲秋望雨且碎如佛经，得过媚俗口福将世故拒绝， 偏爱荒唐。

的足我的像彩色蝴蝶，静静地等待你出现。我带来满天晚霞，候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放进专属的，和我一样给你表扬。今生的宿舍，我的梦想，明天要说再见，等你要疯狂。You always near my heart， 海风吹过来，掉落云彩，带走我的歌声，等你要疯狂。You always near 在晒干后还能生活。